你敢脱吗？ 这有什么不敢的？谁让他叫板呢？咱怕过谁？ 当着众人的面就脱了。 凌霞，二度， 脱个精光。 你们说什么呢？ 车， 车怎么叫脱个精光啊？ 就对呀，小柱糊涂了，怎么回事？凌霞二度脱了个精光的车。 就是说这什么车壳子呀、车轱辘啊、发动机呀、什么里边东西啊，全都给你脱走，不是说给你留下那个 四 座砖， 那叫脱个干干净净。 对对对，王大人，你想你敢写那种嚣张的话？然后挑衅执法人员，对呀， 周总，你把王大磊的车拖走。 这我跟你说，这个叫板得分找对人， 对对对， 知道吧？你都得找怂人，你比如找小柱这样的，你跟他说，你敢过来吗？你碰我一下，你试试，对吧？这他绝对不敢，有把握的 啊。 你跟交警叫板，交警有什么不敢的？人家背后是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对, 对不对？ 这句话对， 法律无情， 这句话也对，对， 那就是该硬就要硬， 硬在哪儿啊？ 硬在他这个力度，这个执法这个严度。 这、 哎、 这算是个主持人说的话？ 那当然。 但是就是比如说你要是哪天停车啊，被人啪贴了一个违停告知单，你当时的第一想法是？ 我错了，我怎么那么倒霉？ 哎， 这 个不是倒霉。 第二个想法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 哎，对了，你有侥幸的心理。 对， 我把车我就停在这儿了。怎么会有人发现呢？ 对对，一般都是这种心情，就是哎呀，怎么给我贴了呀？你麻呀？ 然后扭头找小柱要罚款去。 很少有人一看那违停单，第一想法是我错了。 哎，你看我这人就善良吧？ 对， 我就想我错了。 你把瞎话呀说在头里了，这是让我们感觉到你的真诚。 第一反应呢是多少有点沮丧或者是懊恼，有的时候还会横出一两句不那么中听的话，但是交警。哎，敲不小洞来你身边了， 哎、 这个时候， 哎呦， 交警贴完，不是交警贴完没走，就等着我回来 的，追着你呢。 可能人交警 要 系鞋带儿， 教育 系鞋带儿，正听你那说，我倒霉的。 小花这是有水平，哎，把那些不中听的字眼呢都弱化。 嗯，这时候交警一起针哦，你刚才说什么呢？ 哎呦，我给您拜年， 我错了， 祝您新春快乐，万事如意，祝您啊，全家幸福，哎，祝您那个， 我这走亲戚呢， 不是你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对，因为交警已经是好像摸兜啊似的，哟， 您别掏手枪啊！ 哎呀，等会儿， 手铐也不行啊。 交警不带这些东西 哦，不带啊，哈、啊，不带 哦，签字 扣分仪，扣分仪是不是？ 哎， 扣分仪 不是， 我怎么就没听说过这种设备？ 拿什么？那检测塔是不是？检测塔， 吹气灯是不是？吹气灯 ， 让我试那酒精吹气灯， 是 不 是？ 违章停车让我试什么酒精啊？这我 哎呦，别，您拿呼吸机，哎呦喂， 就是我俩不太擅长那些设备， 对， 所以说 那也别胡叫，应该给你们都把这些设备带上。 结果呢，警察师傅拿出本拿出笔来了，哎呦，王大来马上自带的笔啊，你是找名人签字啊？ 夸夸夸，三个大字。我错了， 底下写上自己的真名， 王大雷。 拍电视。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爱我的心你不休饰，你

没有详细内容是吧？ 我是不是买的还是钙片儿？10000多粒行吗？ 那得加上话，得10000多粒儿。 这个图鉴加什么史纲一起？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他一天一粒儿的吃。 就是我买了一本西方图册， 一年翻不了3页，看着看着就觉得吧，看完了干嘛用呢？ 我也想问这问题。我吃饱撑的这么多年，我看他 外国这名怎么那么长啊？ 这外国名字听我说啊，要记啊就记简单的， 嗯， 什么迈克啊，什么詹姆斯啊，对吧？ 你把高尔基，高尔基全名叫什么呀？高尔基全名叫阿里克西马克西姆维奇比什科夫高尔基。 他怎么背下来了？5年没白看呢。哎，他这海燕怎么背的？ 在苍茫的大海上， 小学背的课文。 有一只翱翔的海燕呐、啊，你可长点心吧。 被穿了吧？ 哎呀，好脑子不用的刀刃啊！ 你等会儿啊， 我都从未听说。哎，好钢用的刀刃上，脑袋用的正地儿上， 脑袋用 刀刃上给拉拉。 来半拉。 我的意思就是他那个脑子挺聪明。那营养柱也是。这个我觉得你们就得了一种叫间歇性努力综合症。 你啊得的就是间歇性精神病。 对，间歇性记忆失常症。 对， 你瞧咬住一到12月就开始焦虑。哎呀，我这一年说要把英语大幅度的提高。 提高还不行，还得大幅度。多大算大幅度？ 跨越式提高啊。对，上他几个台阶啊，我怎么没上到下来几个台阶？ 全忘 了。到国外去 连哈喽都不明白了是吧？ 这样的话我以后怎么做出伟大的事业呢？ 在国内干不就完了吗？ 哎呀，现在中国与南美国家的一些经济来往， 哎呦，行了行了， 与阿拉伯国家的石油合作全面停靠，我得好好休息啊。 哎，行了行了，那小小小小一本 啊， 要不然学个葡萄牙语， 上阿拉伯去学葡萄牙语。 你要是学葡萄糖糖浆得了。 不是，我别捣乱，别捣乱。现在这个世界500强中有35家德国企业，我学个德语。 哎呦，打德语了啊！ 世界500强中有36家法国企业，我学学法语。 嘿，我觉得他等他想明白就退休了。小花。 ACCPMCCACCNA 全拆着点的。不是小花， 嗯， 我觉得你其实这个毛病啊，很多人都有，你也不例外。 这个有自知之明啊，有自知之明的过。 自知之明就过了，不让提啊。 也没什么可说的嘛，啊？ 谁说的？年初就开始励志，要这个，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上出国考察，结果茶没考出来，带回一堆包包回来。 这都是我们亲眼得见的。 然后回来痛心疾首。 咱们有这么一个说不断的鞭策自己的这个行动是好的，总比人坐那光吃然后也不动会，你推他倒了，你这个强。 这是个什么东西？你 看他来这马上矛头就到你这儿了啊。 我觉得呢， 他一推他就倒了。 不管怎么说，算在年轻人的行列里。 那当然，现在年近30真不叫事儿。 所以呢，不能老凭一时热血，努力应该成为一种习惯，每天应该对自己也说一些这个真正有意义的、有益身心成长的一些话。 你给我举个例子，你每天对自己说什么就有益于身心成长？ 我就努力，我是做给别人看的吗？ 是，是， 别人拿我打两回茶，我就不努力了吗？别人拿我开个玩笑，哎，带回一堆包包，你洗脚了吗？我就不好好学了吗？ 这是你每天对自己说的是吧？你每天就对自己说一堆反问句，然后答案是什么呀？ 答案就是说，我觉得呀，咱们几个人啊，还是早睡早起， 身体好， 定期锻炼， 身体棒， 坚持阅读， 身体那个脑子强， 学会一门科技，又学会一门技能， 走遍天下都不怕了。 对，就是今后有饭吃， 有饭 不会被社会所抛弃， 饭门， 克服恐惧，调整预期和心态，还要在优势的领域里发力，要用独处的时间提升自己，听取别人的意见啊，特别是小花。但是呢， 等会儿等会儿，这句是谁说的？ 这句他是有一句添一句的。 人民日报没写啊？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人民日报能写这个？ 听取别人意见，但不必在意别人的眼光。迷茫的时候立即行动，对世界要抱有好奇心，断舍离，远离消极的人群。哎，这句说的特别好。 对，小花，我明儿就不来了。 我现在断了你，省 他。我远离你们这群消极的人群。 老爷。对，也是祝愿你实现财务独立。 哎，就是不向爸妈伸手再要钱了。 难，这事儿难点。祝愿大磊的新的一年里一心一意。 我祝愿你少住院。 明天心也要作伴，也要勇敢，不管是否天涯两端，只要事情一够长，缘就不断。